面对真爱人和朋友，哪一个我该放开？一边是友情，一边是爱情，左右不是为难了自己。

真的对了，爱不到我却想要爱的人，谁还能要我怎样呢？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，他心里每一寸都属于另一个人，他真幸福，幸福的真残忍，让我又爱又恨，他的爱怎么那么深？我爱的人，他已有了爱人，从他们的眼神，说明了我不可能。每当听见他或他说我们，就像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声。他做了他觉得对的选择，我只好他真的对了，爱不到我最想要爱的人，谁还能要我怎样呢？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，他心里每一寸都属于残忍，让我又爱又恨，他的爱怎么那么深？我爱的人，他已有了爱人，从他们的眼神，说明了我不可能。每当听见他或他说就像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声，每当听见他或他说我们，就像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。 激动练习 Oh,

旅行我要说走就走， 您已定位到盘锦红海滩。 听说红海滩风景廊道区五月就红了，这里有全球保存最为完好的沿海红色滩涂，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芦苇荡，有亚洲最大的丹顶鹤、黑嘴鸥繁育基地。来辽宁省盘锦市红海滩，感受河海交融的清凉，呼吸来自湿地的清新。红海滩五月就红了，别怪我没告诉你。电话010-5175-1969。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，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，喜欢孩子。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，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。合伙人招募专线：133-0112-5077，133-0112-5077。 大家好，我是萨顶顶。 大家好，我是温兆伦。 我是魏晨。 我是对了叮当。 我是孙俪袁咏琳。 我是张志成。 大家好，我是贤子。 我是卓依婷。 我是高雅麟。 我是小刚周传雄。 大家好，我是蔡淳佳。 我是陶虹。祝经典969 经典969 经典969 五周岁生日快乐， 五周岁生日快乐， 生日快乐， 生日快乐， Happy Birthday。 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，就在北京 FM 969。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， 有一种相见不能见的伤痛，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，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。这一种相见不能见的伤痛，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，我却只能把你放在我心中。 你在我的眼，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化，你是我的眼，带我穿 向往自由，自由。年轻的人在苍白的青春中寻找丢失的自己。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969，24小时的全天守候，把经典音乐和优质声音都交给听众。初心未忘，2017年9月6号，北京 FM 969五岁了。以“跃动北京，经典飞扬”为主题的5周年系列活动持续登陆。这个9月，和经典969一起去也。更多活动详情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经典969”。 结束2天的污染天，9月3号，北京市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。3号的14点，海淀区已改善至1级优，其他区域呢全部为2级良。针对本轮的污染过程，环保部门也在大货车的进京路口严查大货和烤漆车间等。今天969则您带你听资讯。 三元催化器是一种汽车尾气的净化装置，它可以将汽车尾气中的有害气体变为无害气体。北京晨报记者从交通委了解到呢，为了减少机动车所排放的污染，北京市已累计为50,000余辆出租车更换了超期的三元催化器。9月1号的12时起，北京警方启动了2017的秋季战役，加大对车站广场、售票厅、退票处等重点部位的打击防范度。据统计，战役以来，警方共破获了倒票案件41起，抓获各类违法人员42名，缴获车票300余张。9月3号，北京师范大学2626名本科新生到校报到。2017年呢，刷脸系统成为报到的最大亮点。新生不仅可以通过刷脸报到，更能刷脸解锁宿舍的门禁。 起呀，扭曲的脸，他们生活颜色比天黑，不想负责的纠结，爱情像沉睡，氧气剩一些，无法呼吸的瞬间，开始吧，狂奔的起跑鞋，是最像电影惦记着从前，心跳正在不同天上飞。想依赖挥霍着眼泪，对错归零出发才了解，开始吧，狂奔的起跑鞋，是最像电影惦记着从前，心跳正在不往天上飞，拼命追，爱情连碎，起跑鞋是最像电影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，不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买包买衣服、换好工作，上工作， 换工作，靠前程无忧。 悦动全城经典飞扬，北京 FM 九六九五周年台庆系列活动新主播大赛正式启动，录制三分钟以内个人展示视频发送到指定邮箱即可参与活动。本次的活动分为少儿组和成人组进行，经过网络投票初选晋级决赛，决赛获胜者不仅有现金奖励，还有机会成为经典九六九签约主持人哦。更多活动详情及报名方式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。 艰难走走停停， 又是谁在仰望着命运？人生就像一场旅行，繁华之后终将还要独行，纷纷扰扰没有谁能够说得清，别让遗憾成为我们的曾经。在我们哭的笑的累的岁月里，我们是否该好好珍惜自己？总是对别人太热情，却对自己很小心，遍体鳞伤算不算聪明？在我们听的说的看的世界里，你想以什么样的方式老去？最伟大的平凡才应该最值得珍惜。我的明天我依然会重启。像一场旅行，繁华之后终将还要独行，纷纷扰扰没有谁能够说得清，别让遗憾成为我们的曾经。在我们哭的笑的泪我们是否该好好珍惜自己？总是对别人太热情，却对自己很小心，遍体鳞伤算不算聪明？在我们听的说的看的世界里，你想以什么样的方式老去？最伟大的平凡才应该最值得珍惜。我的明天我依然会憧憬。最伟大的平凡才应该最珍惜。我的明天我依然会憧憬。 我为你心跳，我为你祈祷， 成快乐的符号，节奏在跳跃，这是恋爱的预兆，跳动我每一个细胞。哦，天亮才睡觉，让我思绪都颠倒，这次我不想放掉。哦耶，干杯，全关掉，只许你无理取闹，慢慢走进你的。 一定

个笑话我都笑了，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？好久不见，你说我大不相同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真心了。我想的每件事都那么严格，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作者。爱一朵花不猜它能开多久，放宽了心情怕什么都变美了。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，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，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。想要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，要想开往远方的火车，可以那么轻快地穿过山洞，当树上还很空，你要不要陪我？哦哦，想唱歌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，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，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。想要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，要想开往远方的火车，可以那么轻快地穿过山洞，大树上还很空， 在我印象当中是一个超级开朗的女生，整个办公室都能听到她的笑声，外场主持、采访、制作、写文案样样全能，就是喜欢让我们喊她小仙女。八月奋斗季，希望你也能够一起绽放你的美哦。 黑夜， 黑夜， 白天， 白天， 都有人向往自由， 都有人向往自由，自由。 年轻的人在苍白的青春中寻找丢失的自己。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24小时的全天守候，把经典音乐和优质声音都交给听众，初心未忘。2017年9月6号，北京 FM 九六九五色网，以“跃动北京，经典飞扬”为主题的5周年系列活动持续登陆。这个九月，和经典九六九一起去野。更多活动详情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经典九六九”。 前方的这条路，我没有停住脚步。就当我回头看看的时候，什么话都说不出。这昏暗的路灯拉长了我的身影，我多么希望在这个时候得到你们的祝福。每一个迎面走过来的人眼中，像黑夜一般的空洞，曾经像火一样燃烧的意志，不要让它熄灭在心中，迎着一切向前冲，不回头我不认输。就当我的世界已经变得模糊，这激动的泪水流动在我眼中，迎着一切向前冲，不要让它熄灭。 向前冲，不回头，我不认输。就当我的世界已经变得模糊，这激动的泪水流动在我眼中，迎着一切向前冲。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的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她开的车，听她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人生有两大欢乐，一是拥有后细细的品味，二是追求之中倍感的无比充实。有些人为了享乐而苦了一生，有些人则为了休息却忙了一生。人们总是在不停地追求美好，却往往错过了当下的美好。要记住，贪婪是最真实的贫穷，满足才是最真实的财富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泽林，愿你做一个真实有财富的人。